陈露，你有哪些自我介绍的回忆吗？你通常都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些什么呢？在什么场合会用哪个名字或是绰号？这些名字或绰号是从哪里来的？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欢迎你们来到西西的反省日记。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形式，不止这一集跟以后会是怎么样进行的希望吧。在一开始音乐以前，那个很简陋的音乐以前，我会提出几个问题，就像你们刚刚听到那样。然后在播完音乐之后，我会讲今天的主题。For example， 今天的主题是自我介绍，因为我要介绍这个频道给你们，所以算是自我介绍的一种。然后讲完主题之后，我会讲讲我的看法和经验，就是对于这些问题这个主题的看法和经验。这个看法和经验就是比较像内容的部分。Hopefully 就是会占整个节目最长的时间，然后最后是我会再把这个问题问一遍，就是刚开始你听到的问题作为结束。然后会想要做这个节目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借由我提出的问题还有分享我的想法，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可以想一想自己对于这个主题经验还有想法是什么。你不一定要赞同我说的话，你可以想想你有哪一部分是我说的这些内容里面有哪一部分是你赞同的，哪一部分是你不赞同的。反正最主要的目的是可以让你有个机会想想看你的看法，你的想法是什么。好，那我们就直接跳到我介绍这个节目的名称开始。从介绍这个节目名称开始，西西就是我的 initial， 其实是英文字母的 CC。然后我想说把它打成中文，可能就是我自己在打字的时候不用在那边中英切换，很麻烦。然后会写反省是因为我其实想了很多要怎么诠释，我想过反思或是思考，可是我觉得反省比较有humble 的感觉嘛，就是有一种谦卑的感觉，而且我很重视成长。我指的成长当然不是那种 physically 的长高或长胖，我长高不太可能，长胖我也不想要。然后我相信所以我只能就是 focus 在心灵上的成长，或是就是对，就是心灵上的成长，没有别的了。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变得越来越成熟嘛，所以我会思考很多发生在我生命中的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可是其实就我是学心理咨商的，然后我们系上很重视的就是跟别人的讨论，可是就是毕竟我思考问题有的时候真的太琐碎了，所以我不太可能把每一个都丢出来看我的朋友讨论，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把它放在网络上，然后让有兴趣的人，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人可以点开来听，然后创造一个讨论的空间。就是希望可以从经验中学习，然后借由和别人的对话之中，我们两个都可以，就是听的人还有我提供这个平台了，我们两方都可以从中获益，然后可以创造出对话的机会。然后我所分享的想法通常都是在我此时此刻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东西，可能我明天就会有一个新的想法，或是我看了谁的回复之后就有了一个新的见解。所以如果那个主题是很多人都有共鸣的，可能我就会再出个，就是我可能如果我有了什么新的想法，或是整理完大家的想法之后可以做个 update 之类的。然后我也很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的想法，欢迎你们寄 email 给我分享你对某一期节目的看法。然后 email 是 ccsreflection reflection@gmail.com。会叫做日记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每天都上传一集，可是这些问题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脑中，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挑几个值得讨论的、有意义的拿出来分享给大家。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节目要叫西西的反省日记的原因。然后说到我的自我介绍经验，这一直都是一个我觉得很困扰的东西嘛，就算即使到现在有人叫我自我介绍，我还是会支支吾吾，除了名字不知道说什么。我想对我来说，自我介绍对我来而言，它的意义是让别人可以快速的认识我。我觉得要记得我，几率蛮低的，像我自己也不太可能因为别人的自我介绍就马上记住他这个人，我可能会努力想办法记住他的名字，可是很难马上就记得，所以我不强迫别人要这样子，就是透过什么两三秒时间就知道我是谁，所以应该就是至少快速的让大家不会看到我的时候觉得好像要跟我讲什么，可是又不知道跟我讲什么的感觉，所以我会，这是通常我需要自我介绍的场合。我觉得在工作上或是实习学校里面，自我介绍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通常要讲的就是我的名字、我的科系，然后我的学校。maybe 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就他们也不太会多问我什么别的东西，可是他们也不会想知道啦。然后在社交的场合，我觉得自我介绍就变得是一件很尴尬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我通常在社交场合还是讲一样东西，我的名字、我的学校、我的科系，然后就看他们有没有想问的，但通常都不会有，他们就说然后就结束了这回合。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要在一刚开始就跟别人聊得很起劲是一件有困难的事。通常我也不太喜欢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分享很多自己的东西，所以自我介绍通常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就是形式的一段差不多三秒五秒，然后所以比较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后面的对话，怎么样让这个认识，就是我跟你的相遇变得有意义。所以我一开始有曾经想过我要怎么让自我介绍变成可以一下子都抓住大家的眼睛，可是后来当我意识到我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也不善于做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把重心移到要怎么产生一个有意义让别人印象深刻的对话，而不是要怎么讲出一个让别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想了一下，好像是在我上大学之后，自我介绍才变成是一个很常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东西。就像是在大学以前，可能高中、国中小学、幼稚园就是通常会认识我的人早就已经认识我了，不会认识我的人也不会想认识我。然后或许在可能换新班级的那一刚开始那第一天，大家都要站起来自我介绍，可是我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只是讲自己的座号跟名字就没了，所以那也不太算是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很多什么营队啊、社团啊，就是各式各样的活动会让我需要面对很多人，我就突然有这个需求，需要学习要如何让快速让大家认识自己。可是对于当时我来说真的太震惊了，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接受过这样子的教育嘛，就是可能在我的环境里面从来就没有人教过我要怎么跟别人应该讲要怎么社交吧。我 在至少对我来说，我从小到大学到的都只有要怎么读好书，要怎么考好试，可是从来就没有人教我要怎么社交。而且我觉得社交跟交朋友又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交朋友对，可能对我高中我来说，我可以让坐在我附近的人都变成我的朋友，可是我却不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社交技巧嘛，可以让大家都喜欢我。所以我也不知道从高中到大学这个极大的断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过了一个暑假之后，大学可能不是校方，可是大学这整个环境就开始希望我可以会这么多的东西。所以这是我对于大学的疑惑之一。当然我对于大学还有很多的疑惑。如果我之后想讲的话也可以再讲。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对于自我介绍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尴尬的回忆。你通常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讲的东西讲内容跟我一样或不一样吗？或是你有什么技巧可以让大家很快的认识你，然后让你变成大家注目的焦点？还有你通常都会用哪个名字或哪个绰号呢？那这些绰号或名字到底又是从哪里来的？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像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用我的 initial 而已，因为我就是没什么绰号的人。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